酒到了， 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大理去不成了，这五一还能去哪儿啊？ 去苏宁啊，五一三天假，店庆大让价，余价到底，贵就赔。 走，去苏宁。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低压辐射区的影响，本市扩散条件转差，空气质量受到了影响。今天白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光照较强，气温上升较快。预计午后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0度左右，中午前后有点热。受高空槽的影响，今天傍晚到夜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请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2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30又30， 干嘛呢？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交通行驶基本正常。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各位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周日版，我是苗山。节目一开始，首先和您聊点咱身边的事儿。最近这个微博、微信朋友圈总能收到关于一些社保的解读，但是看了之后呢，又觉得好像哪不对劲儿。这都是因为很多人都对既专业又晦涩难懂的社保政策一知半解，再加上总有些类似的信息在朋友圈里流传，什么最新养老金调整方案出台，养老保险交够15年就没必要再交了，还有什么看病必须先到社区医院转一下，否则医保就不予报销等等等等，说的有鼻子有眼的，于是很多人呢就笃信不疑。可实际上很多类似的信息都是半真半假，甚至完全是无中生有的谣言。大家需要知道，各地的社保政策并不完全相同，在信息传播过程当中呢，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的事情经常发生，一些自媒体为了10万+的阅读量，也常常不遗余力地鼓冲传播谣言，摇身一变竟成了指南或者说宝典。所以咱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先和大家辟辟谣。谣言一，养老保险只要交够15年，将来就可以领养老金了，所以交到15年以后就没必要继续白交钱了。是真的吗？当然不是啦。养老保险是五险的一种，是国家规定企业和职工按照不同的比例共同缴纳的，其中养老保险累计交满15年，只是职工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时申请退休的一个基本条件，并不表示交满15年后就可以不用再继续缴纳了。只要您一直在工作状态，那社保就必须跟劳动关系捆绑在一起，一直缴纳到终止劳动关系为止。 当然，如果在没有达到退休年龄之前就不想工作了，也是没有问题的，可以选择委托存档，以灵活就业人员或自由职业者的身份自行缴纳社保，一直达到退休年龄。如果实在不想再往社保的基金池子里投钱了，那也没问题，前提是前面已经有15年以上的累计交费年限。但是社保缴费年限是决定未来养老金水平的重要因素，缴费年限越长，将来的养老金待遇越高，所以如果想退休后多拿点钱的话，建议您啊还是一直缴纳到退休比较好，不要等到退休的时候看到自己的钱比别人少那么多的时候又后悔。谣言二，失业时别忘了去社保中心申领一大笔失业金。这一听啊就知道有问题，谁说失业了就能领失业金？如果这钱这么好赚，那就隔三差五辞个职专领失业金得了。咱先看看失业保险的领取条件。第一条，失业前用人单位和本人已经交纳失业保险累计满一年，或者不满一年但本人仍有失业保险金领取期限的。第二条，非因本人愿意中断就业的。第三条，已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由此可见，想要领取失业金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符合非本人意愿中断就业，通俗来讲就是单位把您辞了，而不是您主动辞的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即使失业了恐怕也不符合领取失业金的条件。另外还得先去办理一个失业登记，失业这事儿啊并不是在家待着没事干就算失业了。谣言三，外地来京打工的上社保没什么用，不如自愿放弃社保，把钱折算成工资更划算。这一听就更不对了，自愿放弃社保还真是不少人主动跟企业提的要求。很多企业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外地来京务工者常常是在北京干几年就回老家，他们不会在北京退休养老，所以就不愿意在北京缴纳社保，宁可把自己该缴的社保钱折算成工资多赚点钱。按照北京市的社保规定，企业和职工建立了劳动关系就应该签上合同上保险，缴纳社会保险是强制性的规定，不存在自愿选择的问题。此外，根据社会保险法的规定，用人单位不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如果企业不按时按照标准缴纳社会保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接到有关用人单位不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的举报投诉的，可能会遭到一定的处罚。所以企业还是要及时为职工缴纳社保，并对职工进行普法教育。谣言四，医保规定住院不能超过15天，如果超过15天了就得先出院，过几天再办住院。这后面我又得加两个大大的辟谣两个字儿。目前的医保政策从未规定参保人员的住院天数，是否出院会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是否达到了出院标准和医院能否提供相应的医疗服务来决定。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不得以任何理由对达不到出院标准的病人要求出院。谣言五，将您的退休证、身份证、社保卡带上到街道去登记，填两张表，每个月有70元的补贴返到社保卡里，街道的人是不会通知我们的。从今年1月，这种补贴就开始发了，啥时候办理啥时候领啊。您听听这些谣言，竟有好多人相信并且转发。我国的社会保险补贴政策是完全公开透明的，无论是医保卡或者社保卡都没有所谓的70元补贴这件事儿。谣言六，去医院看病前一定要到社区医院转一下，否则不给报销。这个呢是要分具体情况来看的，对于大多数人参加的职工医保来说是没有什么转诊规定的，并不是要求您得先去社区医院才能报销。不过在社区医院报销的比例确实要比大医院高一些，例如在职职工看门诊，社区医院可以报销到90%，但在大医院只能报销70%。因此小病先去社区看看，社区解决不了的再去大医院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那听众朋友，从今天开始我们今年的五一小假期就正式拉开帷幕了。我相信很多朋友目前啊正在去机场的路上或者去火车站的路上，在这里呢苗山要特别给您一些出行提示，所以我们马上连线去哪儿网机票事业部公关经理徐光业。你好小徐。 大家早上好，我是去哪儿网的徐光业。 在这里给大家分享的第一条消息呢，是今年的机票价格贵了。今天呢是假期的第一天，机票大数据显示呢，今天是旅游人群集中出发的日子。那么由于呢5月2号、3号、4号可以连请3天假就可以休8天的原因呢，返程的人群呢相对分散，所以呢我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还没出门的呢，今天一定要尽早的抵达机场，以防交通拥堵、安检时间过长等原因误机。今年出行的机票价格呢也同比去年贵了许多。今年五一期间出境游的往返含税平均价格上涨了6%，达到了2718.6元。那么如果大家手中的机票已经买好了的话，可以对比一下，看看今年到底是贵了还是便宜了。第二条消息呢，就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打算今年小长假出门乘坐飞机的话，9种行为呢将一年内不能乘坐飞机，一定要注意一下。从5月1号开始起呢，根据国家发改委、民航局、告人民法院等联合发布的关于在一定期限内适当限制特定严重失信人乘坐民用航空器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意见，这个意见里面规定啊，对在机场或航空器内编造故意传播涉及到民航空防安全虚假恐怖信息，使用他人的或者说是伪造的，冒用他人的乘机身份证件、乘机凭证，或者说是堵塞、强占、冲击值机柜台、安检通道、登机口等实施9种行为的旅客呢，将采取限制乘机出行，期限为1年。所以呢，文明出行还是很重要的。第三条消息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台湾一直是年轻用户文艺小清新之旅的打卡目的地。像今年的五一期间呢，预订赴台机票的用户目的地就遍布了台北、高雄、台中、金门、台南、花莲、澎湖、台东和马祖等等，那覆盖了整个台湾省。其中呢，飞往台北的人最多。最后一条消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出门在外除了文明乘机，还需要谨防诈骗。近期呢，世界各地的中国驻当地大使馆接连发出紧急的通知，再次提醒中国公民谨防电信诈骗。由于最近中国外交部12308热线以及驻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的使领馆陆续接到了民众的电话，表示自己接到了使馆名义的来电，这说明针对华人华侨以及中国留学生的电信诈骗再次抬头了。在这里呢，我也要提醒大家，出门在外一定要和家人朋友保持好联系，谨防骗子钻了空子。 非常感谢小徐和我们的分享。 那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祝大家节日快乐。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Thank you. 牵你母亲高额手，我带女友出来走走、哦哦哦哦、你就是我理由，不外乎他羞。如果要一起去旅游，去欧洲、yeah、原来一回头， 原来才显出你温柔，我当时爱得不够， 原来只能够做朋友，从前快乐没变哀愁， 原来在那关头劝你舍得分手，你说是否荒谬？ 我们比从前看起来更瘦，那天一声关门就走，很想问你有没有眼泪想流。 你以为你的美丽大胆足够少有，我们想在隐形显出你温柔，我当时爱得不够， 原来只能够做朋友， 从前快乐没变难受， 原来在那关头劝你舍得分手，还去不去欧洲，四个人不许算流流。 怎么样，听众朋友，刚才我们的连线可都是硬货干货，希望能够对您的出行有所帮助。当然了，听完我们节目，您打算现在订机票出国估计是来不及了，但是市区里呢和周边也有很多不错的地方可以去。那下面呢，苗山就在这儿和您盘点一下。玉渊潭晚樱进入最佳观赏期，预计将持续到本月底，芳菲四月，樱花最盛。目前玉渊潭公园内近千株晚樱进入到了最佳观赏期，早中晚樱各有千秋。玉渊潭公园的相关负责人就介绍，玉渊潭晚樱观赏开始于1991年的樱花观赏会，当时呢原定于4月22号结束的观赏会，因新引进的部分晚樱相继吐蕊开花，吸引了更多的游客来园赏樱，当年的樱花观赏会一直持续到了5月2号才结束。目前玉渊潭公园内栽植的晚樱品种更加丰富，相较于高大的早樱树形，晚樱树形相对低矮，适合庭院种植。晚樱花茎较大，花色艳丽，花朵饱满，开花时一团团一簇簇缀满枝头。玉渊潭公园内900多株海棠也正值盛花期，樱花园内西府海棠、垂丝海棠以及公园东北部海棠观赏园中的草莓果冻、钻石、火焰、绚丽等9个品种海棠都陆续绽放了。此外，园内碧桃以及美人梅、榆叶梅、连翘、紫荆等10多个品种的近万株花冠木也已花繁叶茂。除了玉渊潭的樱花，我这儿啊还有一条来自香山的赏花信息。山花烂漫，春满香山。目前香山公园山花季已经进入到最佳观赏期，本届山花观赏季融自然环境、山野花卉、地栽植物、园林小品于一体，布展面积达到2500平方米。香山公园是北京花毛茛栽植公园和数量最多的公园，在芝松园、枫林村、嘉日园等处，红粉橙黄上万株各色的花毛茛绚丽多姿。此外，园内的紫玉兰、梅花、榆叶梅、红枫、连翘等50000多株花卉也相继绽放。今年公园专门预留出赏景的空间，用木屑和树墩铺成了游览的甬道，使游客漫步花海近距离观赏。同时，公园调整了景观布局，在芝松园北侧栽植由报春花、三色堇和角堇组成的各色花带，并将仿真蝴蝶、兔子等园林小品置于其中，营造出古朴苍劲、自然清新相结合的意境。本届山花观赏季将持续到5月6号。聊了咱们北京周边，咱们再说远点儿。 以后您去克罗地亚旅游也能享受到当地导游的中文服务了。怎么回事呢？因为最近克罗地亚首批中国导游持证上岗了。首批16名中国导游最近获得毕业证书，他们将向当地旅游主管部门申办导游资格证持证上岗。去年赴克罗地亚中国游客人数同比增长 60%， 今年中克旅游合作将持续发展，中国警察将在旅游旺季到克罗地亚参加联巡，16+1旅游部长会议也将在克罗地亚召开，允许外国人考取导游证是克罗地亚方的创举，华语导游协会的正式成立也正当其时。2017年共有超过16万人次中国内地游客到访克罗地亚，比上一年增长约 57%， 如果加上港澳台地区的游客，去年中国游客总数超过31万人次。克罗地亚位于欧洲东南部，与亚得利亚海相邻，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其中依山傍海的古城杜布罗夫尼克风景优美，是美剧《权力的游戏》和影片《星球大战8》的取景地。最后这条呢，是关于咱们老年朋友的消息。老年旅游基地服务规范发布，北京规范奖励老年旅游。随着老年群体成为旅游的主力，北京市正在对老年旅游市场进行规范。近日，北京市旅游委主办老龄产业协会发布了老年旅游接待基地服务规范，制定老年旅游接待标准，并通过老年旅游奖励资金管理办法奖励旅游机构组织老年旅游团。2017年国内旅游市场近50亿人次，老年人更是旅游的主力军，错峰游中60%以上都是银发一族。伴随着老年游在本市的走热，老年旅游市场出现了鱼龙混杂的现状，一些低价团、免费团充斥市场，专坑老年游客。针对这种情况，北京市老年旅游服务平台去年年底成立，根据老年人的旅游需求提供正规的旅游线路。为了鼓励旅行社组织老年旅游团，最新公布的2017-2018年度北京市老年旅游奖励资金管理办法就规定了，对期限内的北京组团且旅游行为在京津冀区域内完成60岁游客占团队游客总数60%的15人以上的团队，在北京五环外合法经营的住宿场所住宿一晚，参团老人无投诉的机构实行5万元到15万元的定额资金奖励。与此同时，北京老年接待基地服务标准也正式出台，符合条件的接待机构都可以申请。在申报条件中，老年旅游接待基地包含一系列适老条件，比如说距离一级合格以上医院在10公里以内或者半小时车程以内，老年客房放置老花镜，厕所室内设置扶手以及有放置拐杖的地方，主要服务人员接受过急救培训等。经专家打分评选后，首批北京老年旅游接待基地将于今年10月31号前挂牌。据介绍，北京市老年旅游服务平台未来将针对北京地区老人推出更多优质旅游线路，其中既包括老年人偏爱的郊区游、室内一日游，也有适合老年人的专列和游轮等等。有了这些政策保驾护航，以后咱们做儿女的对于老年人出行旅游就更加放心了。刚才跟您唠叨了这么多，估计您得需要点时间消化消化。那下面呢，我们就稍事休息，广告和宣传之后，我们即将出发旅行。我是苗山，稍后见哦。 超越了范围，而他。

中国的游客来说确实太远了。 嗯， 直飞啊要26个小时。 有直飞的飞机吗？ 有，但是呢所谓的直飞也要在欧洲停一下，要加油 经停一下。 对，所以如果是转机的话呢30-40个小时很正常。而且我说的是去里约或者圣保罗这样大城市。 如果说是去我常待的那些地方，我冲浪的地方，那花的时间就还要长。 就是说这个人已经休假好几天了，还没到目的地呢是吧？ 对，反正你连来带去要4天，然后你再倒倒时差，你的7天长假就没有。 所以说既然去一趟不容易，我们就应该花长一点的时间好好待一待。 巴西这么大，其实真的值得大家一辈子要去一次。 这么好的地方还等什么呢？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我觉得跟着我走，先去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哦，哪些地方？ 我最早去的地方叫做蕾西菲，这个城市是在巴西北部，离里约热内卢大概有不到3000公里吧。 嗯， 是离赤道很近。 没听说过这地儿。 蕾西菲呢，其实跟咱们的广州还是姐妹城市。 哦。 蕾西菲它有名是因为当年就是非洲的黑奴啊，都是从。其实欧洲人登陆，带着非洲黑奴登陆到巴西，登陆到南美洲大陆，都是通过这个城市，所以蕾西菲是南美洲非常非常重要的港口城市。 所以这个地方交通要道，一定是贸易非常发达吧？ 贸易发达，而且农业非常发达，因为奴隶大量涌入，所以在当地的那些耕种业就很发达。 那我们首先第一站要去哪儿呢？ 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海滩，叫马拉卡伊比。 马拉卡伊比这个海滩好在哪里啊？ 浪特别好。 浪特别好，就是对于冲浪爱好者来说浪好是先决条件哈。 对的，就冲浪有一个好处，你的旅行会更有冒险的内容在里面。那么这个马拉卡伊比其实在巴西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都会想，哎呀，我们要去哪儿度假呢？去里约吧。去里约内陆，对吧？但是里约的人去哪儿度假呢？ 是呢， 里约的人去马拉卡伊比。 哦，马拉卡伊比是当地人首选的一个度假目的地， 是一个天堂一般的海滩。也是一个天堂一般的一个地区吧。它那个海滩叫做马拉卡伊比，然后那儿不仅有最好的浪，也有最漂亮的姑娘， 最好的浪， 对，然后也有最好的海，然后最漂亮的沙滩，然后关键是它有最最巴西的那种味道。很多人 巴西的味道是什么味道？ 比如说巴西人他会说，你们觉得里约就是巴西吗？那个是媒体上的巴西，真正的巴西的味道其实在巴西的北边，就是靠赤道的地方。 我记得好像新闻报道说，巴西的每一个地方的人都不承认就是别的地方是巴西，都认为只有自己才能代表真正的巴西。 对的，因为它的文化的那种力量太强了。然后人的那种状态，就每一个人都能歌善舞，每一个人都擅长运动，然后每一个人都很热情。所以就你去的时候，就你在那儿生活的时候，你就会被他的文化淹没。比如我以前就好像对跳舞没有什么感觉，但是你生活在那儿，你就自然每天都要跟他们跳舞。 你就觉得在北京的时候跳舞是一种技能，但是在那儿好像就是生活中就像吃饭喝水一样一个必然的事情。 很多事儿都是这样， 很 跳舞、踢足球，你在海滩上踢足球，过来一个可能60多岁的老大妈，她过来就一脚射门，而且是那种凌空抽射， 太棒 了。然后你就觉得，哎呀，我们这个小时候还专门练过，都不如人家那个老大妈， 不好意思在那儿开脚了都。 对，就是她。只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他没有什么特殊的，哎，我要怎么努力的去学，他没有，就是非常正常的日常生活。 但他们热爱生活，他能够具备这些技能的原因是，首先他热爱生活， 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节奏很慢。你记得刚才我们刚录的时候，你会提醒我，你说你说话快点，因为巴西人的说话 你习惯了他们的节奏了， 太慢了。就我这些年生活在各种冲浪的地方，冲浪的世界就更慢，就没有人着急。比如我在巴西的时候，那些朋友出门办一个事儿， 有可能开车出去了半个小时还没到主路呢，因为他碰见了对面开过来一辆车，这俩人就聊上了，而后面堵了车也没有人摁喇叭，没有人着急，因为那儿天气天蓝蓝云白白海清清，大家没有什么急事儿，就怎么待着都是享受人生。 其实巴西的每一个人就像过着树懒一般的生活，对吧？ 对，我待的那个村子就是马拉卡伊比所在那个村子， 嗯， 那个村子里好像就只有我的朋友和另外一个人有工作， 其他人靠什么生活呢？ 就 阳光。 他那儿呢，我举个例子啊，不是说所有人都这样生活， 好好好， 但比如说一个椰子， 嗯， 可以卖四个黑艾斯，就是巴西的雷亚尔， 嗯， 这个货币。一个人他如果能够爬上树上摘椰子，摘下来20个椰子，他在这个游客来游览的时候把这20个椰子卖了，他有80个黑艾尔，他就可以生活一周 啊， 因为他有自己的房子， 嗯， 然后东西也都不太贵，非常的暖和，他基本上可以一周过得很舒服。 这是一个养老的好地方， 你真的可以慢下来， 嗯， 因为没有人快， 所以你今天就打算带着我们在海滩上一躺，是不是？ 但其实巴西又是特别有活力的地方。 好，我们要去有活力的地方。 它慢的时候会很慢， 嗯， 但它所有的人动起来，比如那儿的男孩子，他们醒来就是抱着足球醒来，然后他们睡觉的时候是踢完最后一脚球，或者甚至是带着球进了家门，然后躺在床上。而且巴西男孩子很多都冲浪， 嗯， 巴西有7000多公里的海岸线， 嗯， 就冲浪这个事儿对于咱们是一个刚刚兴起的一个运动，是吧？嗯，我大概也就是冲了5年了， 嗯， 但是在巴西是一个大众运动，巴西现在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冲浪国家，巴西的冲浪明星是和巴西的足球明星同等重要，对于巴西人来说， 他们有很好的先决条件，有特别好的地理条件， 对的， 嗯， 而且他们又有非常好的这种运动的机能， 嗯，所以你一上来就带我们去了一个这么放松的地方，我们该就是感觉不知道后几天要干什么了。 好像不是想度假吗？巴西的确是一个特别特别适合度假，特别适合休息的地方， 嗯， 而且它其实从历史上看，就是在二战的时候， 嗯， 实际上很多欧洲的军人就跑到了巴西去，因为就想躲避战争嘛， 嗯， 哎，所以巴西还是一个很混血、很移民的一个国家， 是一个文化包容的国家， 非常包容，而且巴西自己的文化又很热烈， 嗯， 它会让你没有什么就是陌生感， 是一个让年轻人很舒服的地方，因为像我们的文化啊，我们中国的文化是比较腼腆和内敛的， 对， 对吧？所以那个巴西可能文化在跟我们相比较，就是要开放的多，胸怀比较开放，内心比较开放， 是的，特别特别的。可以说是奔放， 嗯，奔放，反正是天气好的地方的人都是这样的。我印象里像什么法国呀、意大利啊，你看就比起欧洲其他的国家，就要热情的多嘛。 是， 我们今天除了海滩之外，我们就是可以在海滩上，比如吃一个椰子，对吧？ 嗯、 喝一杯小酒， 嗯， 享受一下阳光。 嗯、 咱也不能一直躺着呀、 嗯， 咱们接着要去哪儿逛逛嘞？ 我觉得在巴西，你可以做的事情特别特别多。 好，我们跟着你干一干。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过了跳舞。 嗯， 巴西有无数种舞， 嗯， 大家知道的桑巴， 嗯， 但是可能其实除了南边，除了里约热内卢，除了圣保罗，可能大家更多的到了北方都是跳 Fojo， 嗯， 啊，然后跳这个巴萨诺瓦这些舞蹈，然后还有一种大家其实好像现在在北京开始流行起来了，叫巴西战舞， 嗯， 啊，有现在有馆在教这个培训这个。 嗯嗯， 他的那个巴西就是葡萄牙语的名字叫卡普维拉， 嗯， 这个也是特别特别好玩的一个，它既是舞蹈又是运动，然后也可以作为很好的体能训练的这么一个项目， 嗯， 我跟我的那些朋友也在玩，因为他们冲浪呢，他们就拿这个舞蹈当成一个体能训练的一个方式， 锻炼身体的好办法。 对，因为他本来这个卡普维拉就这个巴西战舞，从历史上就是当年这些黑奴想反抗这个殖民统治者，他们又被禁止使用武器，被禁止操练武术，那么他们呢就假装在跳舞，但是把这个武术的这种招法融到了这个舞蹈里面， 强身健体的一个办法了， 对，所以等于哎，你看着我是在跳舞，但其实我练功夫，我要反抗你呢，是这个意思、 积蓄力量的，其实在 是的是的，所以他那个舞蹈呢就 既有那种原始的野性， 嗯， 然后还有很多特别细腻的那种动作。 它的节奏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它的节奏，有点，我想怎么解释大家更具象化一点，有点像我们的那个说唱， 节奏比较快。 我所待的这个马拉卡伊比或者磊西非，它所在的省啊，叫潘南布谷，叫可能中文叫班南布哥，这个省实际上是说唱乐的发源地。 哦， 就是 说唱不是美国发源的吗？ 对，美国人是跟潘南布谷这个地方学来的。 哦，前身可以说是 rap 的前身， 对 吧？对 的，就是从非洲这些节奏，这些充满韵律，然后非常有律动感、非常强劲的这种节奏，从非洲到了巴西，又从巴西到了美国。那么在潘南布谷，就是班南布哥这个省，他们官方记载的节奏型就有64种。 哇，这么复杂！ 它就有非常非常丰富的节奏，就即便是当地人，我觉得他也玩不全。它会有非常多的变形，非常多的演绎，然后大家都是即兴的来的，可是呢，大家都有那种感觉， 有章法的。 哎，他有那种感觉。 你们来一段这个呗，是不是有点难？ 这个有点难。他那种还真的，你要跳起来唱起来，然后大家一起那种感觉。就我一开始其实也是花了一段时间才去适应，因为人家一起来就是那种，就像咱们可能一唱一条大河，可能一个屋子人都会唱，对吧？然后你就会受到那种震撼。他那边就真的在海边点起篝火，然后所有人就突然就跳起来，然后就完完全全是一种氛围，就把你包进去了。 这种巴西战舞现在是时下相对比较流行的嘛，因为巴西有很多种舞蹈嘛，还是分地方，这个地方比较流行跳这个。 我觉得巴西战舞现在其实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开始在流行。我在北京就看到过有培训。 它的节奏感比较强，所以年轻人比较好接受，对吧？ 是的，而且它的确对于你的这个肢体的这种锻炼，还有你的这种心情放松，它就有很大好处。它是反抗压迫的嘛。 那比如说今天我们来这儿逛玩一玩，然后我想学一学，有什么办法，就是又可以看到它的表演，又可以自己参与其中的好办法，对于游客来说？ 其实想真的融到巴西的文化里，你就去找当地的每一个人聊天都好，几乎可以说人人都就有点像你去拉一个人，你说哎，咱们踢会儿足球，你只要放那一个足球，一定马上就跑来小孩跟你一起踢。他们就是很热情很开放，他们乐于把自己的这个才华，把自己这种文化展示出来。你看我是算从小弹琴，然后不能说是专业吧，但是我天天都在弹琴。你到了巴西你会发现，比如在一个 party 上说哎，你来唱一个吧，如果在中国就是哎我不行，你来吧，哎他来吧。在巴西不是， 抢 下一个谁来，可能真的冲上去三四个人，然后就抢，然后每个人拿着麦克风拿起琴就可以弹三四首，唱三四首歌，而且水平都很高。 我懂那种感觉，在 KTV 都是这样的 啊， 都是麦霸嘛， 对， 他们都是琴霸， 是 或者是舞蹈霸。 对， 就是那种对于这个艺术的热爱， 然后 渗透到血液里， 很张扬的性格。 对，聊了这么久，我觉得咱们应该问一个小问题了，让大家互动一下，大家也别光听讲。刚才雨丽也提到了，在巴西本土有很多舞蹈的种类都是非常盛行的，当地人很喜欢这个跳舞唱歌。其中有一个舞蹈我们用了很长的时间在描述，而且听说好像现在在北京已经有班可以开始教学培训了，大家有机会学到。那这个舞蹈的名字叫什么呢？如果您知道的话，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苗小山，告诉我您认为对的答案，您将有机会获得我们出发吧周日版特别礼品一份哦。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这个特简单哈，我就可以公布，这个叫巴西战舞，对不 对？答案就是对。 恭喜你获得了一份精美礼品， 真的。对，我刚才好像获得了一个礼品。 我觉得提到这个跳舞啊，就是我们以前想到的是一定是要协调，就至少在我们国家来说，很多人就是羞于跳舞，尤其在大庭广众之下跳舞，因为就怕自己跳得不好啊，自己不协调啊。但是在巴西应该都没有这个问题，他们就会享受自己在音乐里的那个状态。 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巴西朋友，他曾经给了我一个在我看来是一种人生启示了。因为我当时在巴西开始真正的唱歌，我以前唱歌不多，就像你说的，我老怕唱不好，但我自己弹琴又自己写歌，我就得自己唱。所以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声音，你只需要知道如何驾驭它。你想跳好舞，其实你只需要做一件事，就是去跳。你想唱好歌，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是去唱。巴西人给我的感觉或者给我人生的影响就是，你喜欢这个事儿，你就去做就好。 但是这个是有前提条件的，就是这个做要怎么做。我相信他们也不是随随便便做，就做我就做好嘛。我在享受自己的爱好的过程，这个也是做好的过程。我不是这个也要拉一下，那个也要拉一下，这种是给你自信心，让你去尝试的一种态度，对吧？我是相信有这样的态度。所以我们在旅行的时候经常会获得不同地方的人的不同的文化对我们人生新的感悟。我相信刚才那就是对你的一个感悟。 对， 那我们跳过舞之后是不是接着走？ 我其实在巴西干的第二件比较多的事情，就是柔术。 我天哪，我们跟着你玩怎么感觉特别累呢？怎么都是体力活？ 柔术其实现在也是越来越流行啊。 我从小就知道这个， 是吧？ 在晚会上经常有巴西来的叔叔阿姨表演，我记得。 哦，是吧？ 柔术，对，以前我们的那个春晚上出现过很多次巴西的柔术。 现在我看就是在北京柔术已经很流行了，很多健身房都会有巴西柔术课。 而且男同学参与的特别多， 女同学参与的越来越多。 真的， 而且很多男同学是因为这个地方有女生练， 有女学员是吧？ 对。然后柔术是一个好玩的东西，而且也是巴西人就是特别深入他们文化里的，他们那儿的小子就是或者是这个小姑娘都在玩这些东西。 这个东西是好玩的吗？我觉得这个首先对自己柔韧性是有要求的。这个人你看我们看身边的人啊，有的人天生柔韧性就很好，比如我柔韧性特别好，我手就可以这么翘，但有的人就是掰都掰不下去，这是不是有一个条件的因素在里面？ 对，这个其实我也出去了很多年啊，有这个体会。很多人的想法是我练这个我得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但其实我现在的想法是完全反过来的， 就去做吧。 你这项不好你才需要练这门手艺或者这种技巧，其实是可以弥补你的不足的。而且其实人没有就是完全平衡的东西，比如说你柔韧性好，力量自然就差。 那我去旅游的时候我怎么能有机会去体验柔术呢？ 巴西的柔术馆就像我们去比方去巴厘岛你想练瑜伽，它就哪儿都有。 它大概是几天的呢？ 其实它也会有，比如说你就来上一节课，然后你可以比如说一周 有体验课， 对， 有那种 多少节课， 就是进阶的课， 对，跟咱们的那个健身房里面那些课其实也差不多。你既可以按一节课上，也可以按多少节课上，也可以按一个星期或一个月那样上。 上一个星期能达到什么效果呢？下个腰什么的可以吗？ 柔术其实没有太多需要这个的，柔术因为还是它其实是一种怎么说呢，是一种格斗技巧嘛。 它是个格斗技巧，我一直以为它是个表演性的项目。 柔术是个功夫嘛。 是个功夫啊。 你现在特别流行那 UFC 就是那个终极格斗联盟，那个其实就是巴西的柔术的创始人，其实也是我老师，是他们的家族格雷西家族创立的。所以就整个柔术也是现在世界上所有的这个武术或者格斗术里面非常非常流行的一个或者非常基础的一个项目。它时间最早是从柔道，日本的柔道传到巴西这样过来的。 这个也是巴西的功夫里面最有名的，是不是？ 对，现在也是我觉得在世界范围内都非常的就发展的非常非常快。而且柔术和瑜伽其实是我们冲浪人最常用的辅助训练方式，因为它会让你的那个髋部啊，这个核心啊，都用的非常的多。 更加舒展， 对， 柔韧性变好。 是，而且它是一种哲学，就像 我们说的太急。 嗯， 就是我其实现在在旅行过程中经常会有这种，就是别人的文化和我们的文化虽然不同，但是有相似的那种精神的东西在。 嗯嗯， 就我们的太极，中国的功夫是有那种养生长寿， 嗯， 然后让你静下来。 嗯， 而巴西的柔术呢，它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智慧的、非常聪明的一种技巧，它永远是用你的劲儿打你。 嗯， 就这个跟我们中国的一些功夫是很像的一种哲学思想， 跟太极是很像的。 对， 嗯， 它就完全是借你的力。 嗯， 哎，它所有的地方都是希望，就这种哲学是它不做计划，它都按你的计划来绕着你做计划。 嗯嗯，真没有想到跟着一个冲浪的人，结果完成了一个还没完成啊，正在进行一个修身养性的旅行。那我们又要提出这个第二个问题，在这个时段的最后这段时间，我们刚才提到的，在这个巴西当地，应该说人人都会吗？或者人人都很热衷做这件事情？ 对， 对吧？强身健体的功夫，巴西功夫叫什么呢？学名是什么？如果您知道的话，就搜索苗小山发送过来，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我是苗山，咱们稍事休息，稍后接着聊。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巧阳光晒真烦躁，别担心，来宝岛太阳镜已备好，潮流款抢先尝，太阳镜近视带偏光镜变色镜实惠多折扣好， 全场太阳镜五折起。 宝岛眼镜公司， 北京欢乐谷47甜品王国4月29日全新开放，10亿巨资打造14大甜蜜游乐，这是我们的甜蜜空间。我是彩虹姐姐，跟我一起开启甜蜜之旅吧。 春风吹，风筝飞，放风筝去喽！ 记得到公园再放哦。 老师说过，放风筝要远离高压线塔。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电力安全服务热线95598， 电量京城，安全你我。

看基督像， 嗯， 或者是站在基督山上看唐面毛山，或者看整个巴西的这个里约的这个海景， 嗯， 真的是太震撼了， 嗯， 就感觉是就是上帝给的一座城。 提到里约热内卢，反正我想起来的就是动画片《里约大冒险》，哪怕是动画片，你也可以感受到当地那种热情奔放。 对，《里约大冒险》里的确，它就是表现了里约的那个嘉年华， 嗯， 叫 Carnival。 哦， 嗯，所以就现在我们会用很多什么什么嘉年华，对吧？我们的游乐场也在用这个，其实都是跟那边学的。 哦，这也算是个嘉年华的起源地吗？ 其实嘉年华的起源地是在我们上半时段说的那个省，就是班南布库。 哦，班南布库。 哎，英文名叫班南布库。 嗯 啊，在里约的这个嘉年华呢，其实是举世闻名了。它是每年大概2月中下旬， 嗯， 会有3天， 嗯。 但是呢，真正在我所待的那个省，这个嘉年华起源的这个地方呢，嘉年华是一个超过半年的这么一个大节日， 天天都是嘉年华。 对，就是它大概从晚一点的地方，可能9月份开始玩，玩到次年的3月份。 好吧，就天天过节呗。 对，收了粮食就无所谓了，就开始玩了。 听你这意思，就是我不拉着你去这个里约的话，你就打算在那个班南布库那儿待着了，是吧？ 对， 又有海滩，然后又可以去做运动，还可以参加嘉年华， 天天都是 party。 但是咱就去里约的嘉年华的话，通常是在什么时候？ 2月的中下旬。 中下旬，春节前后， 哎， 是吧？ 哎，对，就是因为巴西是在南半球， 嗯， 所以2月中下旬呢，其实是它的夏天。 哦， 天儿很热。 哎，那对我们来说是件好事儿啊， 非常舒服。 如果大家明年的春节假期还没设计，加上这个正月15的假搁一起，估计看看是不是能赶上里约的这个热闹的嘉年华。 是的，那说到嘉年华，其实 上面有什么？就是跳舞吧，唱歌跳舞， 唱歌跳舞。然后真的有一个东西是你绕不开的， 什么东西啊？ 就是喝酒。 哦，真的 party。 当然，这是一个这么热情的国家，我相信他们喜欢喝酒，但是当地也是有特色的酒文化的。 我在那儿就出了一个笑话。 嗯， 我去那儿的时候，朋友就说：“哎，要喝点什么？”我就也不能说是装，但是的确有那么一点。我说：“给我来一杯 tequila。”就是龙舌兰。 好像显着我很懂的样子。 对，然后我的那些巴西朋友就都笑我，就说：“哎呀，你看这个 来这儿点我什么墨西哥的酒。” 对，哎，你是真的懂，就是人家笑我，就是你到了巴西你喝墨西哥的酒又贵，因为你要交进口税。 对， 又贵它又不地道，我们这儿有自己的酒，这个酒其实我们知道的并不多， 嗯， 但其实在国际上这个酒还是很有名的。 什么 叫 Cochasa？ Cochasa 白色的那种蒸馏酒吗？ 对的，它是用棕榈树酿， 嗯， 那个酒的烈度也蛮高，跟 Tequila 就是那种味道上是有一些相似之处的。 烈酒的一种， 烈酒的一种， 嗯， 而且呢，他们有一个国酒的品牌叫 Pitu。 哦，这个我知道，这个 Pitu 我知道， 是吧？就是上面画一大虾。 对对， 哎，然后就跟咱们的二锅头特别像。 这个 Pitu 在北京的很多酒吧是拿它做鸡酒来调鸡尾酒的。 对的，那款鸡尾酒的名字你知道吗？ Mojito。 Mojito 是用朗姆。 哦，对，我只是蒙一蒙， 对吧？但是呢，巴西它除了这个国酒 Cochasa， 嗯， 也有一种全国流行的鸡尾酒。 你觉得我会知道吗？ 它叫 Caipirinha。 Caipirinha。 Caipirinha。 Caipirinha， 它的口感我怎么记得好像跟 Mojito 有点像呢？ 就是，就是因为人家是不会用加勒比海那边的东西来做鸡酒，他就是用 Cochasa 来做鸡酒。 我其实知道这个酒， 嗯， 因为每次有其他朋友点酒的时候，我每次观察那个酒长相和 Mojito 很像。 对， 就是中文里的莫吉托。 对， 人拿薄荷叶做的。 是的， 但是味道也是很像，但他们都跟我说这不是 Mojito， 我一直记不住那个名字，应该就是这样。再说一遍 Caipirinha。 Caipirinha， 而且一定要 Caipirinha，嗯，就有那种巴西人那个懒味儿，你知道吧？ 有意大利的那个音儿，是吧？ 卡宾利，对对，要拖着长声往下压着说。就卡宾利还有一个特点， 嗯， 它跟Mojito 就是莫吉托比起来， 嗯， 它放糖放得多。 Mojito 已经很甜了， 那个更多。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巴西盛产甘蔗， 嗯， 尤其是巴西的北边。我在巴西北边的时候，哎，不好意思啊，又回到北边了。 你这真喜欢北边。 对，因为那儿的人就告诉我，我们这儿的人喝咖啡是半杯咖啡半杯糖， 嗯， 它就是盛产这个，所以大家不在乎。但你在里约，我们回到里约啊，说这个嘉年华真的是巴西人喜欢喝酒， 嗯， 男孩女孩都喜欢喝酒， 嗯， 而且 他们的放假是真的放假，不是咱们那种说换一个地方玩手机。 哦，对，在这一点上啊，现在是很多就是国内的年轻人，再加上我们国家的这个互联网技术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的手机发展的太快了， 对， 太智能了。 然后你能感觉到，就是巴西人还是很重视人和人的这种接触、人和人的交流，对的。而且巴西人的那种肢体交流啊，特别的多。 嗯，如果能赶上这个嘉年华，对我们来说有意思在于春节期间我们是天气比较冷的冬天，甚至可能天冷的时候刚过去，到了那儿就是热情似火的，所以正好是一个反差很大的，是一个二月份特别好的一个去处。 是， 嗯， 里约当然一定要说的就是基督像。 对，这个一定要谈一下，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还没去过呢。 那个基督像，它太壮观了。 嗯。 因为他所面对的这个整个这个大西洋和 你现在得给我描述一下，他在一个很至高的地方。 对，他在那个基督山上。 嗯， 那我其实当时呢是走了另外一条路上去的。 嗯， 我是 hiking， 就是那个徒 步 上去的。 嗯， 他有一条徒步的步道，但那条步道其实是有一定危险性的。 嗯， 是就是你还是要有很好的体力。 嗯， 你需要真的是手脚并用， 要有徒步的经验。 对，你要手脚并用，而且要两三个小时。 嗯， 而且是高温啊。 嗯， 里约经常是一直是很热的啊。那你就会感觉，我最后在看到这个基督像的时候确实是非常的景仰，因为你花了巨大的体力，就好像我们去爬了华山是吧。 嗯， 你就会真的是上到山顶的时候是有一种啊一览众山小那种感觉。 嗯，付出的汗水就是不一样。 是的。 大概有多高啊？ 它的山其实并不高，我的印象中大概也就是几百米高， 但是在城市里算是一个高点。 是的。 嗯， 这个也是里约热内卢最大的一个特色，它是就是在城市里有一座巨大的森林公园。 嗯， 这是全球第一的。 嗯， 就是这个城市里拥有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森林公园。 嗯 啊，那这个基督山整个就是一个大的公园。 嗯， 非常的漂亮，非常壮观。而且在这个山顶上，当你看到下面这个奇妙的这个海岸线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非常震撼。然后当你看到那么多贫民窟的时候，你又会觉得非常非常的 内心很复杂。 对，你会想象那些贫民窟里面会有多少我们从电影电视里面看到那些故事发生。 嗯， 因为还是里约是有点乱的。 嗯 嗯，就整个巴西都会有点乱， 就分区域的治安哈。 我们这个时段问一个问题。 好， 就是 摩拳擦掌啊，是不是跟刚才认真听讲一定有关系？ 就是基督山上的那个像。嗯，到底是谁的像？ 反正我们刚才描述过，他是张开双臂面朝大西洋的。您知道吗？如果知道的话，别忘了搜索微信公众号苗小山，告诉我您的答案。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所以我们的答案是， 就是基督像。 这个问题真的不难。 对，看基督像还有一个方法。 嗯， 跳伞，从空中 啊，跳伞。 对，巴西可以跳伞，在里约热内卢可以跳伞，你可以在空中会有机会啊。 嗯， 会有机会看得到，因为跳伞它会看分析空中的云层。 嗯， 那么你跳下来的时候，如果那个角度是合适的话，你是可以在空中看到基督像。 嗯， 很壮观。 它主要是参考天气条件，是不是？ 对，天气条件，然后还有云层。 对于这个跳伞人的要求是什么呢？ 其实，如果是体验式跳伞的话，是有人带着你跳。 嗯，就两个人拴在一起那种。 对，所以我觉得，除了你有很比较严重的这种或者比较明确的心血管病， 嗯， 就高血压什么的，可能不适合。 嗯， 那我觉得大部分健康的人都还是可以的。嗯， 心里只要不惧怕，身体条件允许， 是的， 值得一跳。 对，但是真的那个，我在我第一次跳伞的时候，之前没有太多想，上了飞机之后会想，哎呀， 爷待会儿是要从一架飞机上往下蹦， 是不是有点忐忑？ 对，突然一下就会开始害怕。 就是你没干这事儿之前都不害怕，真的要跳下去那一刹那之前，真的会有一点忐忑。 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等待死亡的过程。 因为这真的需要强大的内心。所以呢，如果你想尝试这种换个角度从天上看基督像的话，首先要了解自己，千万不要逞能，在安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尝试一下，这是一个难得的体验刺激的机会。那我们看了这个基督山以外，我相信里约热内卢有很多面，我们想去看看它其他面。哎呀，这个逛了景点之后啊，天气有点热，是不是补充点能量？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部分。 中国游客一定不能落了吃。 对 啊，落了美食。 你放心，我出去旅游从来不带方便面，我一定这儿产什么吃什么。 巴西人呢，不用说，肯定特别爱吃肉。 嗯，哎，巴西烤肉嘛。 巴西烤肉。嗯啊，那传统的巴西烤肉其实是现在北京好像也有，哎，就是它会就像自助餐一样， 嗯， 然后你。它也有很多菜你可以选，然后你坐在这儿边吃，它就会有人边端上来不同的肉， 嗯， 问你这个你要不要，你要要他就给你切，你要几片他就马上就给你切下来， 就是一个像一个柱子， 对， 把那个肉穿在一个大柱子， 一个大长签子， 对 啊， 然后它那个肉吧，有的是肉糜做成了一大块，然后我们切片下来，也有的就是圆肉， 对，一个腿啊， 嗯， 或者是一个什么部位啊，哎，就是这样。然后那巴西这个家庭，他其实日常的话他不可能烤那么大块的肉， 嗯， 对吧，那他呢怎么吃肉呢？他有一种东西叫肥壮， 嗯， 其实好多东西他不一定有中文的翻译哈，就是这个肥壮呢，就是巴西人很爱吃豆子，吃黑豆， 嗯， 所以呢他把这个炖黑豆的时候啊，他放肉 哦，和豆子炖在一起， 哎，他放上好的肉，就相当于咱们这儿不也用卤汤什么的， 嗯， 他就相当于是炖豆子的时候就用这个肉来炖，把这个肉味和这个豆子味炖到一起，然后盛出来呢配这个 arroz， 就是米饭， 嗯 啊，然后也会配一些青菜啊，当然有的人喜欢说这个巴西人喜欢吃辣，但是其实是也是分不同地域啊，跟咱们一样，可能这个四川人啊、云南人啊，这个就爱吃辣啊，可能北方人就少一点，所以它也是很大很大的国土。 他们的味道是就是，比如说刚才这个菜吧，牛肉和黑豆炖在一起的这个味道，咸鲜口， 咸鲜口 啊，咸鲜口， 这个属于咸鲜口，但是呢，的确有一些地方它本身就会把这个味道做辣，对， 有没有搁西红柿类的？ 哎，它其实有一个另外一个，我会也经常吃的，叫做马卡西拉。 嗯， 其实马卡西拉是木薯的名字。 嗯， 就咱们说的木薯，他们很喜欢吃这个东西。巴西人很喜欢吃淀粉类的东西，因为那个作物在他们那生长了很多。 提到木薯两个字，大家可能并不是特别熟悉，但其实木薯在我们生活中非常常见。我们国内会用木薯做的木薯粉， 对， 做很多甜品出来， 对， 比如鲜芋仙什么的， 对， 对吧？ 他们的这个木薯，我刚才说的那个做法，它就是用木薯粉。他会把这个木薯粉啊，直接倒在这个平底锅里，就跟咱们摊饼似的，他就摊成一张饼，然后呢，他会放一些东西，他就是在里面卷一些东西，有点像咱们那春饼，或者有点像咱们那个什么熏肉大饼那个意思，但是他这个卷的东西呢，就不太一样了。 木薯粉呢，它是比较怎么说，啫喱状的， 对。 它一旦摊成饼之后，它应该是比较透亮的，不是那种。 你真是美食达人。 提到吃这个话题，我总是有说不完的。它是比越南的那种米皮略厚， 哎， 但是比我们的面皮就要透亮。 哎，而且它有点糯， 嗯， 有点那个像，不能说像粽子那么黏，但是它实际上是筋道的， 筋道的。 哎，咬起来很舒服。 里面加的是肉还是菜呀？ 可以加肉，也可以加菜， 一切是吗？ 它自己呢？其实我觉得世界上所有民族的饮食文化都没有我们这么丰富多彩。 对， 他们其实相对比较单一， 简单一些。 对，他就会就那几种馅儿，就是标准的几种馅儿。 嗯， 比如说他可能就是里面放这个豆子和这个肉， 嗯， 有可能他就是放一些这个，我印象中啊，他们会就是椰子， 椰子， 哎， 然后因为他 就地取材，对不对？ 他非常喜欢甜食，又不像咱们这么发达，他就是就地取材。 嗯 啊，然后但我自己呢，因为有时候也会自己做饭，所以我就什么都会加了。你就是卷饼， 木薯薄饼卷一切， 卷西红柿炒鸡蛋。 但是当地人可能会更偏放肉吧， 他们喜欢吃肉， 而且要搁调料吗？ 他不会单搁，他还是做的那个菜本身。 比如说像刚才我们提到木薯这个薄饼里面卷的东西，卷完了之后他会放一点料在里面吗？ 基本不再放，你是 就是干着吃啊？ 你是说有点像那个我们烤鸭可能还要放 点 甜面 酱 是吧？ 对对对， 他们没有，他们就是那个炒菜里面就那个菜本身就是那个 菜摊是吧？ 对对对，就 是、不是特多摊，粘一点的摊。 对对对， 怎么让我一描述听着就不那么香了？ 还有一个东西是非常值得说的，是我特别爱吃一个东西。 什么呢？ 叫 我都流口水了。 阿萨伊， 这是什么？ 如果熟悉美剧的听众可能会看到这个时尚类美剧啊，在这几年或前几年一直都喜欢说，就是酸奶，喝酸奶好像是特别流行、特别健康的一种方式，就很像那个糊糊状的，有点像冰沙。 它味道是酸奶的味道吗？ 它的味道本身是有点像蓝莓、黑莓的味道，但是这个阿萨伊可以配很多东西，你既可以做成冰沙，也可以做成炒冰，也可以做成酸奶。 哦、你说的阿萨伊本身是种水果， 是种水果。 拿这个水果打碎了之后，你要么就加冰打碎变成冰沙。 对。 哦，或者还可以做果汁儿、奶昔，什么都行。 对。 所以是咱们说的是这种原材料。 但是他们做的最传统的一种方式是，就是把这个东西打碎之后，那种像酱一样的东西，它肯定里面配了冰，你嚼起来像有点爆冰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它会放各种各样的干果，然后撒上蜂蜜，然后把香蕉切成片儿撒在里面。我记得我冲浪的时候啊，我经常不吃晚饭。 嗯。 就吃一公斤，就一份儿，它一份儿是一公斤， 一公斤甜品是吧？ 对， 这个热量听上去不小。 对，但是它这个东西呢，又不是那种会让你就是过度长胖。 不会吗？ 反正我没有，因为我的可能运动量太大了啊。就是 你可能需要热量，真的。 对，我需要这个热量，然后它配着干果，配着这个蜂蜜， 我的天哪！你看听，你听那个干果，这是多少？哎呀，多少热量？蜂蜜这是甜的 啊。对，但我是常年体脂在10%以下，10%左右的人。 你是运动过量？看这个意思，跟你这玩这几天，我们都得瘦。 这个阿萨伊其实现在在整个美国，包括在好像上海现在已经有了，我朋友吃过。 嗯， 北京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 主要是这种原材料， 对， 是吧？这种水果，它是一种水果吧？应该是。 对，它是一种水果，然后非常非常有营养价值。 嗯、 就是为什么 它的口感像它像莓类 似的，像蓝莓、黑莓。 哦。 它但是它比蓝莓、黑莓还要有营养。为什么冲浪的人都喜欢吃？就是大家都认为它这个东西吃完了就会有特别好的体力，会变得很壮。 所以我们在里约甚至巴西当地都会很容易吃到这个阿萨伊吗？ 是的。 哦，街头就会有。 街头就会有，就是小店，包括小摊儿都会有。我现在在巴厘岛住，巴厘岛也已经有了。 嗯， 而且这个东西真的会，就是瞬间让你的心沦陷在这个味道里。 第一次听一个男同学在描述甜品的时候这么享受，一般都是女孩提起甜品来就合不拢嘴。对面这个人吃了一公斤，然后还是这么喜欢。 对，每天一公斤。 每天一公斤。好，我们现在又该问问题了。您是不是以为我会问关于阿萨伊的问题？哈，其实不是，我要问的是刚才那个某原材料做的薄饼卷一切，这是我给他起的名儿哈。薄饼的原材料是由什么做的？您还记得吗？我们刚才有提到，它是一种粉磨成的粉，它是什么粉呢？如果您知道，就别忘了搜索微信公众号“苗小山”，告诉我您的答案吧。我们在这儿等着您的正确答案。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我们这公布一下答案啊。刚才说这个薄饼卷一切的薄饼的原材料是木薯哈， 木薯粉， 木薯粉，这也是咱们国内包括从台湾地区流行来的很多小甜品站，他们做那种像鱼圆啊，叫 Q 弹的那种甜品的原材料都是木薯粉。 巴西有大量的甜品，巴西人太爱吃甜食了， 他们大量甜品都是木薯粉做的。 他们肚子不小吧？ 对，巴西人上了岁数都很胖， 对吧？ 男的女的 吃肉吃甜品， 对，然后很喜欢喝酒。 哎呀，都是听上去像不良嗜好。朋友们在巴西旅游的时候就感受一下就好了，回来之后还是要多多的锻炼身体。 对，所以就是要结合着柔术，结合着巴西战舞再去吃喝。 对，你看咱们第一时段跟大家说的是有点费体力的事儿，第二时段您看给您介绍的都是好吃好玩的， 补充体力。 对，那最后有没有特别的提示给去巴西旅行的朋友？ 我觉得在巴西大家旅行最关心的应该还是安全问题。 嗯， 所以我的建议呢，如果你不是一个天生的野孩子，像我这样的野孩子，就最好还是要按照酒店景点，不要乱往里面的街去走。 嗯，不要瞎走。 对，不要乱走。嗯，大家出行的时候还是要低调啊，尤其是 不露富。 一个是不露富，另外一个呢，因为我知道大家肯定很多人有摄影的爱好。 嗯， 中国人的摄影器材 非常昂贵， 真的是这个全球第一。 嗯， 奢华。大家在如果去玩的话，如果涉及到你要走小路，如果涉及到你要去坐这些大巴车，对吧，就是不像机场啊什么的相对还是安全，如果有这种可能性的话，那你还是要相对低调一点。 嗯，对面这个人从节目一开始就说他自己是个音乐人，最后是不是用你的歌声来结束我们今天的旅行呢？ 那我唱一首Be Yourself。 好， 做自己。I just live once, and maybe you too. So try to catch some more time for our life. So just be yourself, just be myself. Sex and high, yeah. What's up and bae? Oh, drunk and shy, yeah. Silence and cry. Oh, jump and fly.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人艺大戏。 因为在法庭上我为马瑞克辩护，因为我发现被告根本就不应该是他呀，但是我要为他辩护，我就得把奎哥给宰了啊！我是替你宰的。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宋儒与关雎，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季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圣地，故乡文艺盛典。